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啦，我哋翻嚟，咁好短时间要介绍下《星战》第七先啦。即系正如我讲过，我就有少不满，即系隔咗几多十几年出翻嚟，除咗致敬伟多之外咧。咁啊，亦都有一個大嘅 upset 位啦，upset 位唔講啦嚇，咁啊，大家睇咗就知噶啦，咩 upset 位啦？咁啊，女主角有啲驚喜嘅， 嗯， 啊個女主角有啲 驚喜，女主角算係幾清新啊，外形都係幾清新啦咁樣，同埋佢個頭先之前所講咧，其實大橋上都係同之前星戰差唔多噶啦，又係兩三條友仔跟住去咗個基地裡面，又破壞咗某一樣嘢、之後咧，哦，原來咧，之後咧就多數都係防護網嚟嘅， 係咯， 破咗防護網之後咧，跟住就其他嘅軍隊就可以又可以打。赢呢一个邪恶势力啦，咁 即系据我睇翻嗰件个 post production 嗰啲讲咧，就系话诶，因为迪士尼买咗啊嘛，迪士尼用超高价买咗阿佐治卢卡斯嗰个版权啊嘛，全套星战咧就已经落晒去度啦，无论系电影或者商品，咁所以佢要好小心。咁嚟拍，咁所以就四平八稳。 系咯，咁呢个间房唔够间啦，我谂好多人都觉得系间房唔够劲啦。去到后屘个女仔新人又点解咁快可以又打低佢啊？咁样样。 咁话佢背后好多古仔嘅，咁就睇下导演点样就去，即系导演攞到啊迪士尼个信任啦，系咪有新嘢俾得到啦？因为 J J Abraham 咧过往嚟讲咧大片就做好多啦， 系 Star Trek 啊做好多啦。咁啊，冇乜特別驚喜，即係冇乜唔似阿 James Cameron 啊嗰類咁高檔嗰啲人啦嚇。咁我哋 如果你好似你哋呢類即係嘅科幻迷，一個導演可以又拍 Star Trek， 又可以拍到 Star Wars， 都有啲人話佢背叛啊嘛， 頭喎算係。 但係佢嗱，你講得好啊，佢 Star Trek 就拍唔到 Star Trek 嗰個味道。 嗯， 因為 Star Trek 咧，即係簡單講。Star Wars 就讲热闹，哇，讲制作，讲有咩新嗰啲 gadget 啊嘛，但系 Star Trek 咧，其实我哋一路叫 Trekkie 咧，就系、是、啊，佢原来咧，佢背后嗰个要展示出嚟嗰种嘅科幻嘅或者个宇宙同人类嗰种嘅关系咧，就好紧要，所以我哋好多都系中意翻第一集。就是、第一集全全就嚟毁灭人类嘅，原来就系人类最早派去嗰个卫星啊嘛， 哦， 慢慢掌握到知识，慢慢 build up 到个智慧之后就翻翻嚟啊嘛，即系 Star Trek 就系嗰度嘅，就 Star Trek 冇制作噶，即系如果以电视片就嚟讲啊，咁所以那个分别，咁佢拍 J J Abraham 拍Star Trek 嘅时候都系得个热闹，啲桥就俾人孖到七彩噶啦，基本上咁样咯。好，落嚟啊，又系经典啦，八啊五咧。To Kill a Mockingbird， 大家听过呢本书就好耐啦，呢本系名著，咁啊跟住名著拍翻个电影，黑白电影嚟嘅，吓好早期又系好，无论你本书，无论电影咧，都系喺即系两方面咧个评价好高嘅，咁我睇咗，但系我又唔系好buy到嘅，因为佢系其实最主要就系个种族， 嗯， 因为嗰个黑人就系杀咗个白人。 咁、哦、主要 系系啊，黑人啊，咁呢个系一个律师，啊，如果冇记错，律师帮佢辩护，咁、佢就要即系。對抗好多，即係楊岳橋而家要同阿本文前要辯護咁啊，即係當然冇 extreme 啦。咁佢要克服好多，佢個朋輩間都講緊嗰陣時、美國仲係好啊種族嗰個衝突好大噶嘛。咁嗰啲嘅細節位，咁、我睇落去就固然佢好多隱喻同埋好多壓力嘅、即係壓迫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唔係身處其位、可能而家今天睇又會唔同嘅感覺啦，咁、樣咁就係、是、即係唔係一個叫做法庭戲啦，即係唔係純粹法庭，哦、即係你又出咩橋，我又有咩證人嗰樣嘢啦，完全都係一個好文藝式嘅咁一個 drama 嚟嘅咁樣。 哦，即係對抗暴政算唔算有一個，或者對抗不公平？ 對抗不公義啦，即係其實嗰個社會嘅氛圍就係對，呢個梗係呢個黑人嘅衰人啦，殺咗啲白人啦咁各方面。但係佢最後唔係話我有咩新橋出到嚟啊，各方面咁嘅嘢嘅咯。但嚟緊呢度精彩啦，即係嚟緊我要介紹86啊 ，Saudi of Arabia 啊 ，Lawrence of Arabia 唔係 Saudi of Arabia，Lawrence 沙漠的佛羅倫斯，或者我哋中文譯得好啲台灣同香港叫沙漠驕雄，這個就精彩不得了啦！即係如果你話史詩式嘅電影咧，我就首推呢套啦。即係無論佢嗰個電影影出嚟嗰個美感啊，佢真係喺沙漠影啦。咁同埋啊，彼得奧圖啊呢個男主角，哇，金髮碧眼，型到不得了，放蕩不羈。咁、當年已經嘅真係瘋魔曬所有影迷噶啦。咁啊，套電影就攞咗好多獎噶啦 咁成個手法哇，真係一氣呵成。我近來先睇翻，即係三個鐘頭，因為買咗 Blu-ray 又睇多次咯。DVD 睇嘅時候已經差啲，哇 ！Blu-ray 睇落又係靚到不得了。無論即係呢個大導演啊嘛，桂河橋啊，柴亞哥醫生嘅大導演啊嘛 ，David Lin 嚇，咁即係嗰種手法。同埋佢又係講即係傳記嘅，咁講佢係英國軍官，去到英國派佢去即係嗰度就搞事啦，你啊搞啊土耳其啊等啊第二次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等嗰啲咁嘅沙即係中東嗰啲民族就大家去即係爭取佢嘅土地咁樣啦，咁又協助佢哋打咗幾次嘅大勝嘅仗，佢冇人冇物嘅，純粹就係佢嗰種嘅策略啊、個口才啊，同埋佢就係、是。即係夠膽行出去，就唔似而家我哋有啲即係淨係號召人去做，就自己唔做啊嘛。咁佢就自己去做埋嘅，自己揸啲槍衝嘅。咁有幾真實就唔知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以電影嚟講咧，已經係真係冇得揮。即係嗰兩個幾接近三個鐘頭咧，你好 enjoy 嘅，基本上好 enjoy 嘅。咁你再睇翻， 即係插唔到嘴啦，因為呢個都我諗我出世之前 一定係㗎啦，好耐啦。但係87你又插到嘴啦，你其中中意嘅一套啦，係咪？你講下啦， 呢套就叫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啦，啊，好容易口， 無痛失戀， 無痛失戀， 無痛失戀。 咁呢個導演啊，基本上之前亦都拍過都好玩嘢嘅戲啦，《反轉麥高維治》啦，啊呢個係啊叫做 Michael Gondry 啦，係啦，呢個導演。咁呢套戲大橋就好簡，即係佢好中意少少嘅科幻成分咧，就帶起咗成套戲嘅。即係例如講緊啊，如果呢個未來啊，冇叫未來，佢都近代嘅啫，係可以人類可以有樣嘢可以令到佢。忘記咗某一啲嘅歷史，咁樣咁可以點咧？咁佢講緊就係、是、啊呢、這個情況擺喺個愛情故事裏面，會點咧？好啦，唔記得咗，哦唔記得咗之後，咦原來又會撞翻，又記得翻，記得與唔記得之間嗰啲嘅視覺效果咧，我覺得佢表現得非常之好嘅，即係佢究竟混淆咗記憶同埋啲想忘記之間嗰啲位置，佢個視覺係非常之做得唔錯。咁呢個導演其實喺視覺上，不論之前。几套戏咧都系几有趣嘅，做得系拍得几有趣嘅。 系啊，好得意嘅。我记得就系最初唔知嘅时候，咦，拍下拍下，点解个周边嗰啲屋又震，啊个地又冧咁样？啊，原来就系佢个脑里头 crack 紧啦，已经啊 crack 紧。 系 啦。咁啊，其实喺科幻嘅爱情咧，嗱，近期有套 Her 啊嘛 ，Her 就 系 都好好嘅，我哋都大赞嘅，攞咗奥斯卡嘅最佳改编小说，因为原创小说，原创剧本。咁啊。另一套呢即係兩套都唔係大成本咁仲、有一樣嘅緊要就係Jim Carrey 㗎嘛即係搞笑嘅。 但竟然完全唔搞笑。 竟然完全唔搞笑。都當然你見到佢都係即係傻更更咁樣啦。咁但係即 係 成個意念係好一流嘅成個意念係好一流嘅咁樣。咁就我大仔都好鍾意呢套嘅佢自己個 Facebook 都係呢套為佢一個其中至愛嘅。好呢套就係一個愛情片愛情片唔多㗎上到榜。好 ,Full Metal Jacket 我哋介紹咗啦。咁另外啦呢套勁啦史詩式又係啊你講啦莫扎特傳。 呢套戲其實呢我就基本上明珠台播嗰時睇過一陣間大橋我諗要。 喔嘥咗啦要睇呀因為無論個配樂一配樂佢又搵返莫扎特好多嘅精选嘅音乐嚟配啦，加上咧即系拍摄嘅手法，同埋嗰个后生嘅，佢个木仔就好后生嘅啫嘛，嗰阵时嗰个嘢又做得好好、咁成个一个推演咧又系好精彩嘅，冇咩高低位嘅，因为莫扎特本身已经奇到不得了啦，即系由佢嗰个天才放荡不羁，咁其实攞咗最佳男配角嗰个就系、即系佢个敌人咧叫做，即系嗰套戏就暗示就佢系即系。部署到令到莫扎特去即系临到已经病到贫病交煎嘅时候咧，就再搵佢写个安魂曲，越写佢就越唔妥，越写就越忧郁，整下就死咗咁啊嘛，咁样又系即系以一个传奇啊个人物传记嘅片嚟讲咧，又系好精彩嘅，但又唔系好 happy 个，因为佢好多。嘅位咧就係、是、交代到莫扎特啊幾時有咩首演啊有咩性嘅時候、做得好好咁好好睇好值得睇、即係會覺得係enjoyable 嘅但係你又反思返係一個咁叻嘅天才咁、當然佢自己亦都要負啲責任啦即係佢又好 啊揮霍又好好自暴自棄咁有時啦咁樣。咁呢個就係莫扎特傳啦。咁啊我哋依家返嚟又都有一套舊片去到67至到100位你知道啦。即係舊一撮嘅片多咗㗎喎即係新片。 係啊冇錯去到呢 新片打入嚟唔多㗎。 啱啱66打後就大部分都係舊片。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又講到 陣間返嚟再 講到90位啦即係仲有10套。 好。